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叮一声，我哋又开始咗二千靓歌再重聚啦。你好，我系 Albert Au 欧瑞强。星期日的晚上梗係嚟我哋度啦，我哋係香港电台第二台啦，由而家呢到12点三个小时喎，好少节目係三个钟头㗎，不过我哋呢一个节目如果冇三个钟头呢，我就认为唔係好够，希望你都係咁諗啦，唔够喉就至好啦，因为啲歌越嚟越好听，越夜呢就越静，带你入甜蜜嘅美梦㗎嘛，希望今晚都係一样。咁当然啦，头先最尾嗰句歌词系二千，系靓歌再重聚之余咧，我哋听到再重聚呢三个字咧，我就特别温暖啊！因为咧年尾嘅时候咧，我希望多啲温暖感啦，所以连续几个礼拜咧，我哋都有好多嘅嘉宾，一嚟咧唔止一个嘅，今晚都系三位。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系啦，系因为你上惯电视咧吓，咁啊要习惯喺电台咧，就要用嘅声音嚟同大家讲，同埋咧就话俾大家听，我是边个？ 好啊、，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us 丁文俊， 系啦。 Hello， 我是林家伟 J。 Hello， 大家听众好，我是魏家顺 Chris。 好啦，听完三个名咧，有英文有中文，大家哦，三个一讲咧，就嗰个印象就深刻啦。因为咧，之前又有冇连续睇咗成年啊？有冇一年啊？你哋嘅节目 都有啊， 都有成年啦，即系有audition 啊，即系可以参初初参赛入到去，第一次咧又出镜，知道咧去到总决赛， 嗯， 足足差唔多成年，所以咧全香港嘅观众听众， 时间过得真系快， 系啦，都已经真系好熟悉你哋嘅名字同埋歌声啦。其实咧，可能你哋个样仲熟过把声，都未定啊，系啊。我头先咧，大家都听到咧，就系 Angus 丁文俊啦、林家伟啦，同埋魏家顺咧，即系都系中年好声音的猛将、啊、全部都是即总决赛、啊、经常都会出现、啊啊、即我讲过几次了，就真的不好意思、啊、我是最少看你们节目的听众、啊、观众， 因为刚刚撞正 没错啦，我二千靓歌再重聚呢，我九点钟要 live 的，你们在 live 我们又在 live 的，怎么得呢？ 但我们知道你是很支持我们的，因为我们经常性都会见到你，很开心见到你，每一次都一定要跟你合照 我很感激所有中年好声音的即参赛人，即 我因为我认得你们的，即其实一定都看过的，我有时特登回去翻看一下、哦、第二呢就是一些普通的场合见到啦，即系好多嘅，好多次嘅。我又入 TVB 啦，咁啊有啲演出啦，咁啊个个都真系好 nice， 同埋真系好似啊一见如故，同埋咧好似识咗好耐咁。最重要好似识咗好耐，因为你哋好细个就听我唱歌， 系啊，由细见到你大。 今日咧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就啱啱嘅，即系好似即系一班小学同学咧聚旧咁样，系我哋啫吓，系我同阿坚就系小学同学嚟嘅， 见到啲老师咁 样。阿坚系啦，坚哥，咁啊我哋嘅 keyboard。即是高手，仲有就是 on piano 的 Vince 啦，吓 Vince， 我谂你哋都见过佢喺台上面演出啦，唱歌啊，系啦，佢常客嚟嘅，佢好发达嘅，所以佢好多 job 嘅。 讲咩发达先？ 啊，你而家要喂，你今年要好似封利是噶咯。啊！唔好逃避啊！ 龙年啊， 不可以逃避， 扮龙先。 好啦，我哋今日不如咁样啦，就首先咧揾一只歌嚟即系实现翻你哋当初参赛嗰个梦想先啦吓。 好， 我嗰日就撞到阿黎瑞恩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见嘅咁啊。咦，你又揾到佢歌啱晒啦！我话我今日嘅二千靓歌咧，有一个朋友系阿 J。林家伟咧就会唱你嘅一人有一个梦想，你哋嘅梦想已经成咗真啦， 系 啦，代表晒整个中年好声音咁多个好朋友啦，啊参赛过嘅好多人噶， 系啊，好多人嘅。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曾愉快，一丝何妨？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言爱渐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真相。谁令你心跳若狂？何以我每当终止恋爱，你变得轻松，酬劳了心中所想，不知哪里方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言爱渐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真相。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真相。人言爱渐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真相。 年尾嘅时候咧，我哋要谂定嗰啲挥春啊，咁我好中意一个挥春，一个挥春可以代表晒所有，就叫做心想事成。嗯、希望你哋呢啲梦想咧都能够成真啊！ 多谢。 我想问阿 J 啦，即系头先啱啱唱完《一人有一个梦想》啦、嗯，林家伟，其实你哋参赛，你哋嘅梦想系咩啊？ 其实我个梦想系想多啲人认识我嘅声音。 嗯， 系啦。因为我自己本身系都系一位歌唱老师， 系 咁变咗都好想多啲人认识我嘅声音，因为之前我曾经都有啲朋友觉得我嘅声音唔够呢个市场，即系唔适合呢个市场。 唔系啊， 系 因为大家听完呢个梦想咧，就真系应该好适合呢个市场喎，好似， 所以就参加咗呢个比赛。 哦，系啊，咁咪喂，如果你哇之后咧，一年前同一年后咧，嗰啲学生会多咗10倍啊？ 依家都多咗， 一定啦，系咪啊？ 不过相对 工作又多咗， 咪咯， 系啊，所以要攞个平衡咯。 系咯，我而家佢讲咧就系啲学生一多就工作又多啦，你系教唱歌， 系同埋演出啦都会有。 系啊，呢个一定啦吓，咁所以呢个比赛咧，我觉得真系即系好多梦想会各自成真啊，我觉得好有意思吓，尤其是因为点解你知唔知？因为咧呢个。即系铁定咧，系唱啲经典歌，哇，啱晒我，唔关年纪事嘅，因为你即系而家咧好多新人都会唱呢啲经典歌啦。咁我觉得呢啲系我一齐成长嘅歌，亦都系大部分嘅，因为我哋嗰个年代嗰啲所有人一齐成长嘅生活嘅一部分嚟。 我成日觉得经典歌系有佢本身嘅价值，所以先可以流传到。我哋即係比較後輩都仲熟悉 的。係㗎，係㗎。如果唔好聽，一早冇曬啦。嚇，其實好多歌已經冇咗㗎。咁但係咧，你哋今日一路唱嘅歌咧，我想同收音機旁邊嘅朋友講咧，今日所有嘅歌大家都好熟嘅。呢、這個我好高興嚇，好開心，好窩心。多謝曬，多謝曬阿 J。咁我哋今日有三個嘉賓啊嘛，咁阿 J 有啲網民啲花名話你香港韓紅啊嘛。你中唔中意噶？ 其实开头有少少唔中意嘅。 系啊， 系、 即系佢差唔多你讲我系你个外形啫，当初其实完全唔同。 但系后屘真系听过韩红姐姐唱歌咧，就觉得哇，好犀利，好amazing 啊！成件事。 我哋香港都有个阿 J， 好 Angus 系 你咧就其实呢条三位咧，甚至加埋啲中年好声音嗰啲咧，你系最资深嗰个喺乐坛。 其实是都好多年噶啦，其实因为细个啦，参加咗个新秀啦， 系咯， 咁中间又夹个 band， 又做组合叫 A Day 啦，出个道啦，叫做 系啦，已经出咗道吓，咁再参加， 即系再离开咗呢个圈好多年，系啦，所以再参加呢个比赛咁 好啊，因为呢啲比赛又好啦，或者一啲冠唱片啊、演出啊、做唱片公司签约等等咧，呢啲都系唱歌嘅过程。 系， 唔同嘅过程，有唔同嘅经历，有唔同嘅感觉， 系， 仲要系唔同嘅少少唔同嘅年代咧，更加即系有福气， 系 噶，即系如果你经历过咧，你就好感恩嘅呢啲，即系好似我咁啊，由呢啲嗰啲录音带咧吓，四条 track 嘅就 系啊 ，analog 嗰啲四 ，analog 仲要四条 track 嘅，仲要跟住八条，跟住十六条，跟住好厚好厚好厚好厚先至变成即系数码录音。咁当然啦，就由黑胶唱片入边嘅卡式带啦，系变 CD 啦，跟住而家变咗冇嘢 ，A 面 B 面咁样 系啦，而家冇嘢啦，一个手机系概括晒所有嘢。好，我哋听下丁文俊唱翻只 Sam 去 歌神。难忘边个咧？嗱，难忘你以前初初出道嗰一个丁文俊，冇错。 当天分手，是我怪错了你。一声 goodbye， 然后各也不理。离别后才知道，无论我。怎样也难忘你，难忘你的姿态动静，略带忧郁的一双眼睛，难忘记你的浅笑像春天，像阳光照和那离别匆匆的背影。每天把臂漫步，夜看星星一粒粒去数，难忘记你的拥抱在雨中。狂言起舞和你常伴我心曲细数，难忘你对我那种体贴入微，时时刻刻脑海中都谨记，越想忘掉你越难忘掉你，我悔恨我悔恨我悔恨把你弃，难忘你 的姿态动静，略带忧郁的一双眼睛，难忘记你的浅笑，像春天像阳光照和那离别匆匆的背影。哦哦，每天把臂漫步，夜看星星一粒粒去数，难忘记你的拥抱，在雨中狂言起舞，和你常伴我心曲细数，难忘你对我那种体贴入微，时时刻刻脑海中都谨记，越想忘掉你越难忘掉你，我悔恨我悔恨我悔恨把你弃，为何每天感到乏味，为何夜里辗转伤悲，曾话过再也不想你，但到今天仍忘不了你，其实我还是深深爱着你，曾话过再也不想你，但到今天仍忘不了你，其实我还是深深爱着你。 你的中年好声音，其中一位 Angus 丁文俊，大家一定咧睇佢唱过好多只歌，有几多只歌啊？由初赛至到十强， 十强 总决赛， 哇，都有十 超过十只噶，可能系咪？ 因为七首，如果到十强， 系每一次系唱一首。每一次唱一首， 唔止六七首嘅， 唔止啊！ 有時會同人合唱， 係啊係啊 咁樣， 我都好少過幾首。 哦，會如果你加埋嗰啲誒之後嘅得咗獎之後，跟住就啲誒表演啦，就犀利啦！哇，多到啊，差唔多嗰段日子，唔係嗰段啊 ，until now 到而家咧，所有 TVB 嘅節目咧都係好年中年好聲音，一定有參與。 係， 好差唔多啊！我諗又即係差唔多全部啊！我覺得 就算而家第二屆咧 都有啦， 比賽啦，我哋第一屆都會翻去同 係啦，我應。是啊，我有看到了，是啦，即是一加二， 助力賽， 是啦，一加二，跟住以後就一加二加三加四，一路咁加落去啦。 但我哋永遠都是中一咯。 是啊， 佢哋中二中三。 唱會會員啊，真係開心，係啊。 方温啊， 永遠都是中一，係啦，方温。咁啊，今晚咧，我哋有三位中年好聲音嘅，我諗我冇計過，不過咧，我就好想搶，好想請你哋嚟啦。咁啊，我諗起碼都已經超過咗十個噶啦。啊！我请过嘅中年好声音嘅队员啊，真系全部都嚟过晒，系以后都会我会唔会呢个节目变咗中年好声音二千零歌再出？不过唔系，我点解会中意咧？因为咧，你哋个个唔同嘅 character， 即系其实唔系话一个唱即系唱歌机器嚟，咁啊个个咧就好唔同嘅风格，即系无论嘅声音啊、背景啊吓即系譬如咁样啦，系好得意嘅，我觉得即系譬如话一个歌手，咁啊，譬如啊，你要签约嘅吓，咁系啊，签咗约，咁啊 ，Chris， 阿 Chris 就即系我哋嘅魏家信啦， 系 魏家信咧，大家都知系律师嚟嘅，系唔系讲笑嗰啲，唔系花名嚟，系真嘅。咁你作为律师一睇个 contract 嘅，一定冇问题啦，系咪啊？如果你嗰啲队员会唔会问你喂得唔得噶，得唔得噶咁样？ 其实一开头最一开头比赛嘅时候咧，真系有人问。 真的啊！ 其实我的那一日咧，系前面有人排队，系排队等紧我去回答佢哋嘅问题。 系即系啱啱参咗参赛。 嗰个系一件趣事，因为嗰个系我第一次踏入去电视台，系啊 TVB 里边嘅时候，佢哋即系第一样嘢就系想问我嘅一件事嚟，而唔系同我喺度探讨紧啲歌曲选择嘅问题。 诶，呢个慢慢啫，同你倾啊。我谂佢有好多问题，可能有好太多问题，不如咁样，一人俾三分钟你哋吓，几分钟算啦吓。嗰啲约会咧喺我律师楼倾啦，咁啊好。下一次，可能要咁讲笑啫。 所以就系几分钟的约会。 约啦，好多人排紧队。 地下铁碰着他，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他，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他，车厢中的畅谈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愉快心里送。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有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此时中断，令我心暗痛。道理说不通，未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果，期望再会一秒钟。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有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此时中断，热爱心里空。 如果你想问律师有啲咩法律上面嘅问题啦，一人几分钟啦，我相信佢好乐意嘅，因为我都好少撞到啲律师歌手，一路唱就一路讲解，几好啊！第一个钟已经系接近我哋嘅九点半，我哋一路到凌晨十二点，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等紧你，等几分钟都好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际马拉物阿根廷球王美斯缺阵对港队嘅表演赛，政府发言人话，政府同一众球迷同样对主办单位嘅安排感到极度失望，主办单位欠球迷一个解释。发言人又话，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会根据协议条款同主办单位跟进。包括可能因应美斯未能够出场而扣减赞助款项。据了解，主办方同特区政府签订的合约当中有列明美斯要落场大约45分钟，除非他受伤患等健康问题影响。合约亦都列明这个情况之下，美斯仍然要跟随球队一起出席所有活动。今次活动获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颁授 M 品牌认可，以及1500万元配对拨款同100万元场地补助金资助。农历年宵市场由今日至到星期六年初一清晨七点，一连七日在15个地点举行。食环署发言人话，各年宵市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提醒前往年宵市场的市民留意现场人流情况，并且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发言人亦都提醒市民留意警方同运输署的人流安全管理措施和特别交通安排， 其中除年宵市场附近之外，旺角花墟道一带亦正实施有关安排。发言人又说，各农历年宵市场会应用科技措施监察场里面的情况，有需要时候实施人流管制。15个年宵市场的人流情况会以红黄绿灯形式在食环署网站显示，方便前往年宵市场的市民知悉现场挤迫程度。绿色代表人流较少，黄色就是场里面略为挤迫，红色就代表场内非常挤迫。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文秀说，有些地方将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令农民人情负担沉重，苦不堪言，要重点整治农村的不良风俗。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韩文秀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要综合治理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扎实推进移风易俗，为农民群众提供更便利社会服务，并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强化村规民约的激励约束功能，革除陋习，培养农村文明新风尚。韩文秀又说，过去几年一些地方筹办的村 BA、村超和村晚等很受欢迎，今年春节各地安排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要坚持让群众文体活动越办越受欢迎。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听朝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听日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雨，年廿九显著转冷，除夕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在12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号起，所有物管公司和负责监督管理的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啲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睇下你物业聘用嘅物管公司攞咗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京剧大师吴兴国以及昆曲王子将军破天荒合作，重新演绎莎士比亚著名历史剧《凯撒大帝》。原来两位大师早就已经同莎剧结下不解之缘。 吴兴国他以前成名的作品 好几部都是改编著莎士比亚，然后将军自己本身亦都做过一个以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为中心的一个独角戏，大家可以看看里面的连贯，就是以戏剧核心所讲的题材又好，人物的刻画好，它其实莎士比亚和中国戏曲本身好像是可能有一种比较有机一点的联系，所以从这个方面去看呢，其实世界的戏剧是可以共用的。 今次演出除了有京剧昆曲，还加入了西方音乐的元素，当中怎样将他们共冶一炉呢？我们继续问一下香港艺术节节目总监苏国云。 在唱腔上面是很难掌握的，因为无论京剧或者昆曲，它的音乐一出来，音乐是跟着那个唱腔的走的，但是当你一个即是歌剧方式，西方歌剧方式写的音乐，它要找回那个唱腔是很难的，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他们愿意，他们从中在提炼到这个唱腔去挑战这一样东西，他们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 香港艺术节凯撒2月22至24号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演出。 去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回来二千零九再重做了九点三十八分的时间，我是 Albert。我们有 Vince 和阿坚哥啦，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请到三位好朋友。虽然第一次上来二千零哥，但是他们三个好像已经一见如故啊！因为点解咧？佢哋其实喺个歌唱嘅歌坛里边咧，应该加埋都浸淫咗好耐嘅日子吓、啊，有教唱歌噶啦，有组 band 嘅吓，系、啊、诶、不过我唔知道魏律师点解会参加？有冇问过你头先？ 其实一路以嚟，从细到大都好中意唱歌。咁、今次去参加比赛，系真系好希望多啲人认识我嘅声音啦、因为这一样嘢系我好喜爱做嘅事，但系偏偏细个嘅时候唱歌系反而系俾人去去笑我嘅。 嗯，系啊。 咁所以即系我好希望细细个可能你当初笑我唔敢唱歌，唔够胆要屈埋喺自己，喺屋企人面前都唔敢唱。 哦。 咁到你而家希望即系喺中途嘅时间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克服咗呢一样嘅。 嗯。 咁同埋喺我啱啱出嚟做嘢之前咧，其实有机会参加过一个。都是大型的歌唱比赛，但是当时就是要在工作和唱歌要去抉择、 抉择的、 当时就选择了工作、所以今次可以有机会再来参加歌唱比赛，我觉得是好像完成了之前还未完成的事， 不要紧的，是的、总之不分先后的，很多东西没所谓，总之是在自己的过程，有时你现在还这么年轻，哇，还有可以很多 choices， 可以、将次序调转都没问题，很多人都是的，做、读完书去做事，做完事先去读书都有，是吧，就像我这样、我唱了歌才读书的，我跟你调转，是我自己选择，就是我觉得咦、是时候要回去大学了，这样、anyway，我跟住咧有一隻歌咧，想送俾今日点讲咧？我虽然自己又冇参与，我冇买飞去大球场睇美斯，咁但系咧就今日我睇新闻啊，一路好多朋友喺个电话度一路，我又去睇下咩，咁就好多意见，好多意见。我相信呢件事咧都即系我谂会即系牵连一段日子啦。个事源咧就系、美斯嘅足球队啦，咁嚟到香港，好多人咧即系已经期待咗好耐好耐好耐，买咗全场爆满，一家大细有好多小朋友，有所有嘅球迷都去晒，咁就着晒美斯啲衫，但系点知美斯咧就因为伤咗就冇出场，咁啊连其他苏亚雷斯啊嗰啲，咁即系我自己一个足球迷嚟嘅，咁我就好熟悉。即係美斯嘅每一場波嚇點樣踢法，咁我都好想去嘅，不過就真係因為工作問題，咁啊唔去咧就可能即係冇咁 冇咁心急啊，因为只系期望越大咧，即系失望越大啦，好大。所以咧，收音机旁边而家好多朋友啱啱可能去睇完波翻嚟食完饭嘅，仲喺度听紧我哋嘅节目都未定。咁有只歌词咧，我都想即系我唔系好想火上加油，不过因为我自己冇去啦。咁但有一只歌咧，有啲歌词都好嘅。佢话我愿助你郁结消除。结伴同寻新乐趣，我愿凭恶运解君寂寞，此曲望你识取。希望大家嗰啲怨气慢慢慢慢消除啲啦，唔好嬲住啦，今晚瞓得好啲。这一曲送给你。如果君心里常觉有顾虑，前景感到崎岖，人生有约。游戏，他朝总有转机。如果君心碎，常暗自下泪，何必感叹唏嘘？还欺你莫嫌弃，这一曲送给你。我愿能助你郁结消除，结伴同寻新乐趣。我愿凭乐韵解君寂寞，此曲望你识取。如果君他去，惆怅未入睡，难堪怎能空虚？还请你梦向谨记，这一曲送给你。愿能助你郁结消除，结伴同寻新乐趣。我愿凭乐韵解君寂寞，此曲望你识取。如果君他去，惆怅未入睡，难堪怎冷空虚，还请你梦向谨记，这一曲送给你。希望可以解结这个郁结消除啦，咁啊怨气慢慢会随着时间咧去淡化嘅，咁啊希望下一次咧我哋会遇到正开心嘅日子。这一曲送给你，送住一首歌俾你先啦，希望大家球迷啊，就好似我咁，我都想嘅，我都想翻谂住翻嚟睇电视嘅，点知冇得睇添，都有队波有踢到吓，咁啊仲赢咗4-1添，咁啊不过咧就真系我哋大部分人都希望可以睇到我哋嘅即系球王啦吓，喺香港出现吓，因为我哋睇足球嘅人，我谂冇乜人唔中意美斯嘅，因为佢成个形象啊，各方面啊，佢技术啊，各样嘢，即系佢成长啊，攞即系唔系净系佢有几叻几巴闭，而系佢即系整件事咧，就系、是、一定系即系其中一个。在世纪之中的一个球王来的。好，送完一只歌就当然还有很多歌，因为我们今天有特别嘉宾三位 Angus Jay 和 Chris 的。不如这样吧、Angus 你有什么抉择？你不是球迷啊？ 我不是球迷。 好一点好一点。 但我都识美斯的， 我知道是。 你识他啊？ 不是、 你早点讲啊，你问他嘛，如果你认识他就好 了。 约 食饭啊，可以。 不用约食饭，你打电话给他，你究竟出不出场？ 叫他行个圈都好啊。 是啊，不过这个呢就真是很多人都觉得哎我买了张飞的抉择有少少错误了。不要紧啦，下次一定有机会。 一定有机会。咁你不如你前唱只抉择啦，因为即系喺人生里边咧，唔净止话睇场球赛咁简单， 每一个阶段都好多唔同嘅抉择。 几多往事无，几许心惆怅，别了昔日家，万里而去，心照千百丈。收起往事梦，抛开心惆怅，任那海和山做我寻遍天涯各处向，重一番新世界，挺身发奋好强，要将我根和苗再种新土壤，就算受挫折也当平常，发挥抉择力量，再起我新门墙，似那家乡样。挺身发奋抱强，要将我根和苗再种新土壤，就算受挫折也当平常，发挥抉择力量，再起我新门墙，胜我旧家 乡。呢啲都系当年啊，所以当年咧，我哋大部分嗰啲经典歌咧，都系来自七八十年代啊为主啦吓。即係當然九十年代都有，不過就相對嚟講咧，都喺七八十年，尤其是八十年代。 係呢首係七九年嘅電視劇主題曲， 冇錯啦，係阿 Lam 唱嘅，阿林子祥唱。咁呢只歌係好有感覺嘅，好有出電影咧，重新攞佢咧，好似係《竊聽風雲》第二集。即是第二出的电影，因为他想讲那个年代，其实这些导演呢，即好像现在全国在讲的一个电视剧集叫做繁花， 繁花 很聪明的，即是王家卫 用很多旧歌， 直接用了香港的旧歌，他不是大陆的旧歌，是香港流行的旧歌，全部摆下去，就一唱呢就可以了，即你那个时代感即刻有，是不是？譬如你刚才唱呢，哇！喺我咪翻咗去七九年睇阿 Lam 唱，即系差唔多系咁样。 音乐就系咁嘅 magic。 系啦，呢个歌曲咧系一种喺博物馆里边嘅活鬼活嘅，即系唔系死咗喺度摆度，你欣赏啦咁。佢系一种不断有活力嘅一种应该摆喺博物馆一路传承落去嘅一种东西嚟，好有价值。啊，尤其是我哋广东， 精神啊、 我哋广东嘅流行曲系即系独一无二。全世界都冇呢一種歌， 係 啊，好少人好似林子祥，林子祥嗰啲咁樣唱，咁樣唱呢啲歌好奇怪，但係咧就真係好入心，好成功，好有個人風格。頭先咧亦都多謝好有個人風格嘅 Angus 丁文傑啊，去演繹啊 Lam 嘅 文俊。 哎呀，系啊， 文杰系我细佬嚟嘅， 真系啊，系咩？咁啱啊，好彩。 其实今日系 Angus 嘅农历生日啊， 真系 啊，系啊， 哦，农历几多啊？今日？ 立春就今日， 年廿五啦，哦，年廿五， 立春生日，你都好嘢喎， 咁巧今日 充滿咗活力， 好日， 充滿咗生命力，立春啊嘛，春天來了。丁文俊 Angus 嘅抉擇，跟住落嚟我哋呢、這個歌成日都講，點解會諗起火旺？我一啲都諗唔起。 呢首歌咧，其實係我諗我會去唱嘅歌裏邊咧，係最比較歷史內嘅一首歌，因為其實呢首歌嘅原曲咧係六零年代嘅歌嚟。咁但係之後，我而家今日將會想翻唱呢首歌，係之後喺九零年代一對美國 R&B 組合再唱翻嚟。呢首歌我唔知喺我細個時候係成日會浮現出嚟嘅一首歌，但係一路係唔會有機會唱。咁所以今日好開心。 點解唔唱啊？唱咧好容易譯嘅啫嘛，啲日文。 因為最好笑嘅咧就係原來呢首歌嘅歌名Sukiyaki， 但係呢首歌嘅歌詞咧個內容係完全唔關 Sukiyaki 事。 嗯。 當初就係想將呢首歌去帶去。即是西方国家的时候要想一首歌是很容易令人去记住的一首歌、 嗯、 所以就叫做 Sukiyaki。 是的，本身呢它叫做即是大家挺起胸膛向前走、 嗯 啊、但是太复杂重要是日文怎么会记得呢、唉，美国人说来到我们的流行曲市场找个日本食得的名字很容易记那种。诶，咩名咩名？大家 Sukiyaki 啦，我啱琴日食完啦 ，OK OK， 就用呢只，咁就帮咗只歌咧上咗美国 number one， 第一只亚洲嘅歌曲上美国流行榜 Billboard number one， 啊，即系非常之独特嘅。不过呢个版本咧，我哋今日二千靓歌版本。 It's all because of you, I'm feeling sad and blue.You went away, now my life is just a rainy day. And I love you so, how much you never know. You've gone away and left me lonely. Untouchable memories seem to keep haunting meAnother love so true that once turned all my gray skies blue. But you disappeared, now my eyes are filled with tears. And I'm wishing you were here with me. Soft with love are my thoughts of you. Now that you're gone.Know what to do. If only you were here, you'd wash away my tears. The sun would shine once again, and you'd be mine, all mine. But in reality, you and I will never be here, 'caus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from me. Girl, I don't know what I did to make you leave me. But what I do know is that since you've been gone, there's such an emptiness inside. I'm wishing you'd come back to me. If only you were here, you'd wash away my tears.The sun would shine once again and you'd be mine, all mine. But in reality, you and I will never be here. 'Caus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from me. Oh, baby.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from me. 文演绎的 Sukiyaki， 那个日本的火锅有些蜜糖的甜味，因为你刚才唱的版本是 Taste of Honey， 那对 R&B 的美国组合。

不想归家，怕望你背影，只苦笑望雨点，谁知要说清楚，可惜我没胆识。在雨中漫步，尝水中的味道，仿似是情此刻的尽时，未了解结合，留低是忆片段，不经意。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会知，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只牵强地相处，冷雨夜我不想归家，怕望你背影，只苦笑望雨点，谁知要说清楚，可惜我没胆识。 翻嚟以前你该再重聚，而家时间系10:09啊！今日地区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咁啊初时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咧，明日咧就天气稍凉嘅，最低气温会大约系1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会升到21度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而明日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啊！呢排嘅天氣都係立春啊嘛嚇，蒙蒙細雨咁樣，所以一陣間可能會有呢一啲個趁下勁嘅。不過提一提咧，就下個禮拜咧，天文台已經提醒我哋咧，下個禮拜到咧，又會好凍啊！突然間有一兩日咧跌到去11度啊、12度啊咁樣，咁請大家咧就特別留意。咁今晚二千靓歌再重聚咧，都係喺一個和暖嘅晚上咧度過，由而家到凌晨12點。Vince、堅哥和我都会帮助我们三位嘉宾，丁文俊、林家伟、 Hello、 魏家信，其实真的这些名字呢可能是听众朋友熟过我、不过叫 J、Chris 和 Angus、大家都会有一个亲切的名字和亲切的歌曲。喂、Angus、丁文俊，你竟然揀隻英文嘅民歌？ 係啊，因為知即係專登揀嘅。 啊，點解啊？ 因為好中意呢首歌嘅，由細到大。但係咧，我就覺得嗰個和音好難嘅，好 confuse 由細聽到大。咁大個咗咧，咁啊又唱和音啦，咁先至又去專登研究呢首歌。哦，原來係咁嘅。 係㗎，因為呢隻歌嘅特色咧，就係因為佢哋係 Simon Garfunkel。咁所以咧就即系一音二音就永恒咧就一齐嘅，咁啊，尤其是个二音咧呢只歌咧就系啊系，你觉得啱就好独特噶， 系啊，好特别， 所以特别也者咧就真系难咁解， 系， 不过唔紧要嘅，因为唱民歌都好 casual 嘅，即系好似我哋嘅节目咁啦，我哋中意就一齐唱，尤其是和音就真系击中我以前嗰啲 memory 啊，因为我细个全部咧。未獨唱嘅，我哋學校梗係唱民歌隊，即係冇人獨唱嘅，全部係民歌隊。一民歌隊咧就一定有和音，但係我好慘，因為我永遠都冇得唱。 哦，你全部都係唱solo主音。 係啦，佢哋逼我唱主音，咁我就其實好中意唱二音嘅。不過咧，今晚好啦，同你一齊夾，好嘛 ？Simon & Garfunkel 嘅名曲之中嘅名曲《The Sound of Silence》。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vitate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the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nails in the cobblestones, be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the neon ligh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the naked n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there disturbed the sound of silence. Fools that are, you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ce raindrops fell. Echo in the wells of silence. 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un flashed out hi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tenement halls, and whispered in the sound of silence. Albert and Angus, AA, 哎, 合唱这个新版本的立时不需要练习的一个特别版本， 唱这首歌 是吗？ 是、啊、 第一次啊！ 之前呢，其实阿彪哥哥咧，大强 哦耶， yeah. 想 同你唱 夹揾我唱嘅，喺有个食饭嘅地方，但系最终咧就挂住倾偈冇唱到，咁我就练咗嘅之前，但系未唱过，咁、哦、就今次系第一次。 啊好啊，哇！咁啊多谢，我话俾大强听，我抢咗佢嗰个位置。Sound of Silence 咧呢只歌系即系由就电影出一路 hit 到而家，都系经常都会系听到喺电台听到啊，系咯。咁啊，对电影又好劲啦吓，叫做毕业生，哦、我讲俾你哋听先。毕业生咧叫 The Graduate， 咁咧就系、是、一个叫你有冇听过德斯丁霍夫曼啊？ 有啊 ，Dustin Hoffman， 啊，即系佢就系最新人嘅时候咧，即系做过毕业生，你谂下大学毕业生几细个，佢就真系系佢就演嗰个角色，咁啊而家净系演老人之中嘅老人啦，咁、嗯、你可想而知嘅时间过得几快咧。咁但系最重要咧就系、是，除咗出电影系攞晒啲金像奖，攞咗好多，咁啊包括呢只歌咧都攞埋，即系当年嘅奥斯卡嘅即系即系 Song of the Year 啦、嗯，即系话落金像奖最佳电影主题曲。亦都令到 Simon and Garfunkel 变咗系民歌界嘅天王， 嗯、 因为呢只歌开始，咁所以咧，我哋以前唱民歌咧，呢啲系天王级噶嘛，我哋一定要即神拜佢，即系日日咁喺度练呢啲啦，咁、嗯、所以我哋都即系如果你唔攞翻出嚟唱咧，我啱演唱会都有唱嘅、 嗯， 一定即系如果我唱英文歌，我多数都会唱呢只歌、嗯、Anyway。咁今日好开心啦，因为二千靓歌就好似一个亲切冇 rehearsal 嘅演唱会一样，系啊，所以但系咧，你哋有机会就演出咧，你就打电话俾我，咁你嚟呢度咧做个吓 rehearsal 彩排下先， 彩排真系噶，真系唔系我唔系讲笑嘅、嗯，因为你系喺 public 咁样唱咧，咁同埋呢个感觉咧系会更加认识你自己， 嗯， 你明白我讲咩嘛？因为佢好细腻，好少，即平时你一大队 band， 甚至系 TVB 嗰啲咁啦，佢、嗯、一大队 band 咧，同埋你出嚟个，佢虽然你戴住个 headset， 即系戴住个耳筒，咁但系咧个声音系唔同嘅，系、嗯、因为我哋系好多时候好静，尤其是唱一啲即系抒情歌嘅时候， 有 啲 acoustic 系啦，嗰啲感情咧就出嚟噶啦，譬如你唱梅艳芳嘅《夕阳之歌》，嗯、哇，真系又令我谂起。即系我哋嘅好朋友，当年唱呢一只近藤真彦嘅歌，

因為我細個就聽梅艷芳大， 哦， 係啊，即係好中意佢嘅聲音。 嗯， 到長大之後咧，有時以前可能唱 show 咧，有啲觀眾會點唱，佢哋都特別中意我唱呢首歌咯。 嗯，係，因為個聲線都會有啲 比較低音。 係啦，係個 range 咧係都相當適合唱呢一個版本。 嗯， 《夕陽之歌》當然啦。太陽都落咗山好耐，因為而家時間係10:23，但係對於我哋嘅節目嚟講咧 ，The night still young 啊，有排都未到12點，所以我哋仲有好多歌一路會介紹俾大家。我哋第三個嘉賓，哇，一共有3個，咁好開心，好豐富。咁呢隻歌咧就係郭富城。叫做我为何让你走啊，是你小时候的时候的歌来的。 都叫做我小时候。 应该是啊。 求学时候呢，除了求学，其实都有些刚刚初相识的异性朋友的嘛。 那 这些歌都是在那个时代出现。 情窦初开的。所以这些歌很夹你那种的心情啊状况。我为何让你走，你放走了很多啊。好，我们请 Chris。魏嘉顺， 仍然是这街中的四周，仍然是这夜晚空气在浮，骑着电单车的黑皮褛，怀念你那双手，从来没有饮品自由走，迎着夜雨泪更爽快地流，从来没法誓一生永久，还是会心伤透，我为何让你走，一走了你永远再不回头，然后我像跌入红沟，谁也没法拯救，我为何让你走，只因你说你有你的自由，无奈我为你而放而难收，从此飘于世间像梦游，寻觅着你踪迹一再走，才明白这是个广阔地球，谁人在一夜庆祝你手，谁在问你的口，谁曾话过相恋想永久，人便定要让爱的有自由，然而就这夜竟分了手，谁为我心补救，我为何让你走，一走了你永远再不回头，然后我像跌入红沟，谁也没法拯救，我为何让你走，只因你说你有你的自由，无奈我为你而放而难收，从此飘于世间，我为何让你走，一走了你永远再不回头，然后我像跌入红沟，谁也没法拯救，我为何让你走，只因你说你有你的自由，无奈我为你而放而难收，从此飘于世间像梦。 为何让你走，即系情情塔塔啦。嗰日讲讲紧你读紧书嘅时候嗰啲情窦初开嘅情况，我谂大家都会遇过啦。跟住有一只咧就比较即系耐多几十年啦，我都好似未有情窦初开，佢已经有呢只歌。猫王又唱过，好多人都唱过嘅一只《堕入情网》，真系忍唔住，个个都会跳落去呢个情网度。 Wise men say only fools rush in, but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Shall I stay? Will it be a sin? For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be. So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for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With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际迈阿密阿根廷球王美斯缺阵对港队的表演赛，政府发言话，政府同一众球迷同样对主办单位的安排感到极度失望，主办单位欠球迷一个解释。发言人又话，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会根据协议条款同主办单位跟进，包括可能因应美斯未能够出场扣减赞助款项。据了解，主办方同特区政府签订的合约当中有列明美斯需要落场大约45分钟，除非他受伤患等健康问题影响。合约亦都列明这个情况之下，美斯仍然要跟随球队一起出席所有活动。今次活动获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颁授 M 品牌认可，以及1500万元配对拨款和100万元场地补助金资助。本港4月22日将会落实管制即弃塑胶首阶段措施。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近日坊间有不少误传必须纠正，澄清计划并非禁售棉花棒，而只是胶轴棉花棒，强调市面上售卖的棉花棒很多早已经是用纸、木或竹轴，这类棉花棒完全不受影响。另外，胶柄牙线棒和牙缝刷仍然可以如常发售。謝展環強調，政府不會在市場上未有充足替代品之前禁售日常的塑膠產品，亦都會在制定計劃時候充分考慮本港實際情況。管制外賣即棄膠餐具方面，市民外賣常用的塑膠杯、飯盒、湯碗等容器，除了發泡膠製之外，仍然可以如常繼續使用，不受影響。受管制的只有膠飲管、膠攪拌棒、膠刀叉匙和膠碟這些已經有常見替代品的外賣餐具。菲律賓國家安全顧問阿諾德強調，政府會毫不猶豫利用權力和武力壓制和阻止任何分裂國家的企圖，又認為分裂國家的聲音可能會推翻政府和分離主義組織達成和平協議所取得的成果。雖然阿諾德未有點名任何人，但外界相信是要回應前總統杜特爾特日前的言論。 杜特爾特早前揚言，如果現任總統小馬克思按計劃修憲，就會推動將他家鄉所在的棉蘭魯島獨立。小馬克思就表明，修憲只是為了放寬外國投資，但杜特爾特認為他是為了鞏固權力繼續掌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听朝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最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听日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雨，年29显著转冷，随即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2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仲要谂一支烟嘅分别。人生就有差别，吸烟会导致女性过早衰老，亦会令身体机能转差，生育能力受损，提早开始更年期和患上骨质疏松症等疾病，还会引致子宫颈癌和其他癌症。人生你有得选，立即戒烟，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临近农历新年，相信大家都会同屋企人食团年饭，同一时间又谂紧开年饭食啲乜嘢好。正所谓年年有余，除咗会食鱼，好多人都会叫多啲、煮多啲，为咗应节而特登食剩啲饭餸。过节期间要避免制造厨余，社企六行合业务发展总监谭佩莹 PN 就有以下呼吁： 农历新年期间年年有余就是我哋中国人嘅传统啦。咁但系当然另一个部分我哋都要注意，就系要珍惜食物、珍惜资源啦。大备定一个小餐盒啦，真系有一啲剩咗嘅一啲饭餸，其实都可以带走。咁但系如果系自己屋企去准备一啲食材嘅时候，就真系食得到先至去准备咯。咁就唔好去浪费食物。咁喺啲食物嘅选择上，其实可以拣一啲个来源系比较支持可持续发展嘅食物嘅来源嘅餐厅，咁支持甚至可以素食啦。 除咗由聚餐方面着手，过年想环保啲，仲有啲乜嘢办法呢？再听下 Pian 嘅分享啦。 去到过年嘅时候，大家都会好想送旧迎新啊嘛，系咪？咁梗系会想准备大扫除咁样啦。咁啊，最好梗系要提早计划啦，就唔好去到临近岁晚先至即刻抌好多嘢出嚟咯。另外就农历新年期间啦，一定会收到好多利是啦。咁啊，利是封收到之后拆完利是好开心咧，咁啊，利是封记得要回收啦。买啲礼盒嘅时候，如果真系需要包装，会唔会可以用全纸嘅包装呢？新一年其实我哋都想有个新嘅开始，珍惜资源、珍惜环境，其实都系令到大家嚟紧呢一年会有更好嘅环境去享用，咁先会令到新嘅一年咧更加好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得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10:38就回来二千靓歌再重聚，哇！喺时间已经过了一半到啦，咁我哋还有一个半小时到嘅二千靓歌。我是 Albert R 欧瑞强，我哋今日有三位特别嘉宾，都是来自中年好声音嘅健将，咁有 Angus 啊、丁文俊、阿 J、林家伟，同埋 Chris 魏嘉信， 都 系啦。你哋都是 suppose 就点啊？系最后十强，是咪啊？ 除了我 是咩啊？系十一强， 15强。 其实我想去到最后十几强已经是去到即决赛阶段了，因为已经筛了很多个礼拜才至，即筛走了成几十人噶。 其实一开头反而我觉得很意外，就是这个比赛原来是有几千人参加，即我哋都吓 三千人。 系啊，我想你即系嚟到第一次做 audition 啊，即系试音嘅时候，即吓死你嗬。 系啊，又喺外边排队等入去嘅时候，已经系好，即系已经系觉得样样嘢都好新鲜，逐样每一样去试。 系啊，哇！真 同埋其实觉得几有爱嘅，因为咧等嘅时候咧，有啲朋友佢会自弹自唱啊， 喺嗰度啊，即系等紧嘅时候已经喺度唱啦。 跟住其他人会一齐大合唱。 哇，系啊，哇，即系唔会话喂，我哋而家嚟比赛喎，斗啊，唔系咁嘅。 唔系啊，大家都壮下胆先上嚟，系啊，即系趁仲未入去。 不过仲有一样嘢，我唔系其中一个啦吓，我亦都唔系评判啦，咁所以我就睇唔到你哋即系个过程咧。当中点样？但系我感觉我哋睇咗好几集咧，即系觉得你哋咧系真系真心同其他嘅参赛嘅朋友咧系好好朋友，而且即系可能互相即系帮助之余咧，个心理都好似想即系好想即系帮拖啊嗰种咁嘅感觉，即系唔想话我唔系你死我亡啊，唔系呢啲 系一班同学啦，因为相处咗一年多嘅时候，系大家一班好同学。 系啊，即系变咗系朋友啦，最系而家就仲好啦，又无端端多咗十几个朋友啊， 起码 有同事有朋友啦，又经常都要一齐真系做嘢， 一齐做嘢，跟住一齐聚会。 佢最开心嘅一样嘢就系咩咧？做嗰样嘢大家都系疯狂中意噶嘛， 系 好少可噶嘛。你翻一间公司咧，哇，你做埋佢啊，咪唔得啊，我先走先啊，吓老细闹啊，唔得即嗰啲咁样。但系大家都系同一样。就是一个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都是唱歌。 是。 好难的好难。所以我经常都同啲即係好多入呢行嘅朋友嚟讲，即係係好感恩嘅。因为。 同埋去到呢个年纪其实。 係啦。 仲可以坚持。 仲更加珍惜。即係如果你初咗僆仔参加比赛呢，我都经历过。佢哋就算赢咗冠军都唔係觉得。有啲咩呢？贵军咪贵军啦，输咪输咯，即系唔会有呢啲咁嘅感觉。但系你哋而家你已经经历咗咁多，你已经唔系太细个啦，起码都35岁楼上啦，起码啦。 同埋真系因为呢个经历，大家真系会熟络咗。因为其实好难去到呢一个年纪，你话去识个新朋友，其实 系 唔 容 易， 唔 容 易噶， 唔难认识到朋友，但系真系交心嘅。其实一开头冇人系想象过做得到，但系我觉得我哋真系 因为大家兴趣啊，各样嘢都系 经历咗好多嘢， 系啦，有一年。时间系咪？即系摆喺一条船嗰度咧，你哋自己做朋友咧，佢真系会好容易会交心啦。 嗯， 系幸福嘅，所以今晚咧都系幸福嘅。虽然咧我哋大家唔同辈份啊，咁但系咧有一班新嘅唔系小朋友啊，中年好声音啊，中年嘅大朋友加入我哋呢个音乐歌唱嘅行列。呢、這个印象我系由听许冠杰开始。我哋细个就系听佢，不佢更加系我嘅大师兄，同唱片公司我成日跟住佢，佢嗰啲歌我梗系好熟，睇埋佢啲戏，包括呢一出。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 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阴魂脑际飘扬，撩动我内心爱情酝酿，为我拨开忧伤，找得失去乐畅。谁令我仿似初恋再上，我心中蕴藏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隐藏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当时咧，许冠杰会每一出电影，佢都有一张唱片。我哋做乐迷也好，做 DJ 也好，都是热切期待，因为他的唱片很丰富，里面有电影主题曲，一定会有一只插曲，一定有一只情歌，好像这一出叫做《摩登保镖》，是的，就是有一只情歌，就是叫做《印象》，在电影里面都有的，奏起出来，唱起上来。我们今晚很开心可以找到很多当年，即是我的当年，全部都是八十年代为主的，你们的歌，你们真是好嘢，即系稳正晒。即系其实咧，唔系就系我啊，唔系因为要俾我听啊，系身边旁边好多朋友，包括全世界，尤其是喺外国嗰啲朋友咧。咁你知咧，嗰啲外国朋友全部都系中年好声音嚟噶啦， 系 啊，都好少细个嘅。而要问一大轮咧，佢更加会好怀念呢一段日子啊，怀念我哋香港嘅情怀。所以跟住呢只歌咧，叫做《今生今世》，大家都知道。哇 ，Leslie 啊 ，Leslie 啊！我哋请今日我哋嘉宾之一 Chris 魏嘉顺， 好开心可以同你合唱，谂都冇谂过。 系啊，你唱先啦。 幻变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够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 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路，任何也路，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双手静静燃亮这份爱，是你的声音夜夜陪伴我的梦，交出真心真的爱，无尽每日每天想你，今生今世宁愿名利抛开，潇洒跟你飞。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以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路，任海也路，唯望此爱爱未老，愿以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愿以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喺度唱歌咧，因为永远唱嗰啲歌咧，你都唔知道有啲咩效果，同边个人唱会发生咩事，有啲咩 chemistry 系咪啊？你同我都唔知道有冇夹噶嘛？ 但系我一定要讲嘅，其实我有一段长嘅时间同我爸爸好多时喺夜晚嘅时候就系、是、听住你嘅节目长大，到啱啱唱嘅呢首歌系好少啊！我同爸爸系有一次合唱嘅机会可以唱到呢首歌，所以求啱啱呢两件事系令到我好有感受。所以多谢、 哦、哇！我你爹哋都好中意唱歌嘅， 系啊， 哇，难得两父子一起唱歌系一种感恩嘅，即系之前系礼物嚟嘅，唔系个个可以咁，所以咧歌曲系唔系净系朋友之间，唔系情人之间，而系好多好多人，尤其是家人嗰个感情嘅维系最重要嘅一部分。 所以多谢你。 我多谢你，多谢你将呢个感觉带俾我哋，多谢晒啊，魏律师啊，啊 Chris， 跟住我哋有一首歌咧，系本来男仔唱，啊，我好少听到女仔唱呢一歌，因为我嘅其中一个好朋友啦，系陈德章，佢嘅 Radius 嘅成名作之一，今晚我哋请到阿 J 林家伟。对呢只歌好倾心，佢话我估都系，大家会感觉到。 曾自问样子真太笨，曾自问外表都不怎么吸引，却妄想跟你同行，请你

让你甜蜜的倚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是夏天温暖。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是夏天温暖。 这首姚敏作曲，向雪怀填词，陈百强原唱。国语歌三年的广东版叫做《盼三年》。我哋还有一小时的二千零歌再重聚。 心归去，你与我 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 时间到咗11:09，二千零歌再重聚，进入最后一个小时。我哋今日有三位特别嘉宾，真系好高兴。有 Angus， 有 Chris 同埋阿 J。J 系唯一一位女士，所以有只男女合唱嘅歌就啱晒我哋两个噃。 系啊， 啊，我哋嘅老友记啊，卢冠廷作曲，本来咧系佢太太啊填词，然后唱咧就请咗刘天兰同啊 Lulu 合唱嘅呢只，当然大家都好熟悉嘅歌，叫做《陪着你走》。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飞去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一世伴你同路去。 都可以讲系我哋香港粤语曲嘅经典之一，陪着你走。一路陪住你到凌晨12:00嘅2000零歌再重聚，我哋有当年

寒冷雨在脸上的乱拍，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都挂。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美职联球队国际迈阿密在同港队的表演赛中以4-1取胜，球星美斯没有上阵，主教练解释他有肌肉炎症，上阵有受伤的风险，希望球迷体谅。政府表示，主办单位和国际迈阿密的处理手法未能回应球迷期望，尤其是远道而来的旅客，对于未能尽快详细交代和解释表示极度失望。当局和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会根据协议条款要求主办单位负责，包括可能因应美斯未能出场而扣减赞助款项。据了解，主办方和特区政府签订的合约中有列明美斯需要落场大约45分钟，除非因为受伤等健康问题影响。不少球迷对美斯没上阵感到失望，有球迷甚至说感觉被骗，也有人说虽然遗憾，但现场气氛好，整体可以接受。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政府应该在协议中增加更多保障条款。农历年宵市场一年七日在15个地点举行。消防处发言人表示，各年宵市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提醒前往年宵市场的市民留意现场人流情况，并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发言人亦都提醒市民留意警方和运输署的人流安全管理措施和特别交通安排，其中除了年宵市场附近之外，旺角花墟道一带都正实施特别安排。发言人又说，各农历年宵市场会应用科技措施监察场内情况，并在有需要时实施人流管制。15个年宵市场的人流情况会以红黄绿灯形式在食环署网页显示，方便前往年宵市场的市民知悉现场的挤迫程度。绿色代表人流较少，黄色代表场内略为挤迫，红色代表场内非常挤迫。警方首次发现有骗徒利用人工智能心艺技术，在网上会议假冒成多位人士，欺骗与会的一个职员转账共2亿元。这个职员最终向总公司查询，才发现被骗。警方相信骗徒会继续利用人工智能伪冒诈骗，提醒市民无论在单对单或者多人的视像会议都要提高警惕，当收到汇款要求时必须查证。日本共同社就执政自民党黑金丑闻一连两日在全国范围进行电话问卷调查，近85%受访者认为涉嫌收受回佣的议员有必要作出说明。至于自民党就事件成立的特别工作小组提交的中期报告，只有不足10%受访者认为有助自民党挽回民众信任，87%受访者认为无法挽回信任。调查又显示，首相岸田文雄内阁的支持率是24.5%，较上次在上月中进行的调查下跌2.8个百分点，创第二低纪录，最低纪录是22.3%，是去年12月调查的结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早上天气稍凉。

终可高声叫嚣，那在乎岁月长或短，同步过心已落透了。从今起，我的一辈子属你，我半生的火期。人生所有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你令这生多富有。傻的笑停不了，全凭你使这生不渺小。那在乎以后甜或酸，能伴你不算白过了。从今起，我的一辈子属你，我半生的火期。人生所有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你令这生多富有。人生所有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有幸这生不独奏。 多谢魏嘉顺为我哋演绎郑伊健嘅《同一秒》。林子祥的《最爱是谁》，林家伟。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今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多谢身边旁边所有嘅朋友，今晚陪住我哋过咗三个钟头嘅二千岭歌再重聚，更加多谢三位嘅嘉宾唱咗好多，我谂超过二十首嘅心中嘅名曲，都系同我哋一齐成长，都系同我哋一齐过今晚嘅好歌。多谢你， 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趟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可找着 Good night， 你。